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都说皇上的闺女不愁嫁，可是您瞧，这唐玄宗的宝贝闺女万春公主到了婚嫁年龄，连个上门提亲的都没有。昨天咱们就说了，这万春公主论相貌那是没得说，论文采，论歌舞那更是响当当，可结果就是因为这孩子太出色了，愣是没人敢说这门亲事。唐玄宗的心头肉杨贵妃虽说和万春公主差着辈分呢，可是两个人从年龄上看却差不多，朝夕相处之下，这俩人就成了闺中密友了。为了万春公主的婚事，杨贵妃也跟着着急呀，想来想去，结果她倒想到了一个适合的人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能让杨贵妃觉得她配得上这位几乎完美的万春公主呢？从来不讲究礼数规矩，她是唐朝最时尚的外交夫人，有着让人羡慕的幸福婚姻。然而一次兵变改变了她所有的生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另类唐朝公主下集。万春公主别看文采歌舞方面出类拔萃，其实就连她的性格都与众不同。还珠格格您可能瞧过，里边那小燕子够特别的吧，整天大大咧咧，不懂皇家规矩，一点都不像一个姑娘家家的样。所以说这万春公主不像小燕子似的大字不识，可是她这性格您还别说，跟小燕子还真有一拼。举个例子，咱别说皇上家规矩多了，就按照普通百姓家来说，这女孩都得是说话低声细语，见人规规矩矩的，不能总是抛头露脸儿。要是没什么事儿，您就在家里踏踏实实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这万春公主呢，好家伙，这繁复的皇家规矩在她身上那是一点没瞧出来，只要她高兴了，那爽朗的笑声能从前院传到后院去。咱们早就说了，万春公主打小好奇心就强，只要是她不明白的，甭管是谁站在身边，拉过来就问呢。万一要是没问个明白，那可坏喽。她是满皇宫的找答，直到有人能回答了，她这才算踏实。就她这性格，一点都不像一个女孩，再加上她那老爹知道他这闺女好热闹，甭管是出席宴会还是跟这文人雅士切磋，肯定得带着万春公主一块出席。就万春公主的脾气秉性，杨贵妃摸的可是门清，她知道这万春公主要是找老公，姑且不论这才华方面有多出色，单就这性格问题可就大了。想想也是，那个年月男的都喜欢那种不爱说话的，平时懂规矩的，像万春公主这样大嗓门好热闹，必须得找一个跟她脾气秉性相投的，这日子过得才能舒服。这一天杨贵妃坐在屋里闲得没事儿， 这心里头就替万春公主琢磨人选，想来想去好像谁都不太合适。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一拍巴掌，哎，对呀，我那侄子杨卓应该和万春挺合适的。想到这儿，他是一分钟都没耽误，赶紧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唐玄宗去了。杨卓是何许人也呀？像万春公主这样特殊的人物，为什么杨贵妃会觉得他会这么合适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说起这杨卓呀，在当时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一个新派人物了。杨贵妃觉得他能和万春公主合适也不是没理由。首先一个，杨卓是杨贵妃的侄子，杨贵妃都这么受宠了，那这杨氏家族能差得了吗？在朝廷里头那也是相当显赫了。您瞧，这家世背景问题先解决了。其次一个，杨卓这孩子打小就长得帅气，现在二十来岁了，正是风仪绝佳气度不凡的时候，再加上打小家里就给安排好老师了，这孩子自己也好学，所以在涵养方面也是才华横溢。这相貌和文化层次方面两个人也挺相配。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性格了。唐朝那会儿国力强盛，威名远播呀，所以那些外藩的使者都经常过来进贡、朝见、留学或者做点贸易。外国人来的一多，朝廷就成立了一个鸿胪寺，专门处理这些涉外事务和一些典礼的事宜。而杨卓呢，正好负责这个部门，说白了，就有点像唐朝的外交官一样，经常接触这些老外。杨卓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上就挺受他们影响，没有那些中国传统男人的封建思想，性格方面也是特别外向，所以在当时杨卓也算得上是风流倜傥、万人迷的顶尖钻石王老五了。这么一分析，您是不是觉得杨卓和万春公主两个人挺般配？唐玄宗一听杨贵妃推荐的这个人选，再一琢磨杨贵妃推荐的理由，当时这嘴可就咧开了，心里怎么想怎么乐，我这闺女可算是能嫁出去了，23了，别人家的闺女到这岁数都是孩子他娘了，真是了了我一块心病啊。结果就这样，这位无人敢折的名花万春公主算是由杨贵妃给撮合嫁给了已经25岁的杨卓。小两口结婚以后，这第一个变化就是杨卓的工作。您想啊，娶了一个公主做了驸马，那这工作待遇方面能没变化吗？他那个外交官的差事一下就升至了鸿胪寺卿，那可是相当于三品大员的高位啊。这个头衔说白了，就是从最早的外交官一下升官当了外交部部长了。一个才25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当上外交部的部长，这可是少见的，纯属是沾了媳妇的光了。那个年月，万春公主和杨卓可算是晚婚了。万春公主苦苦等来的婚姻会像她期待的那样幸福吗？像她这种性格的女孩，她的婚姻又会出现哪些尴尬和有趣的事情？从来不讲究礼数规矩，她是唐朝最时尚的外交夫人，有着让人羡慕的幸福婚姻。然而一次兵变改变了她所有的生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另类唐朝公主下集。万春公主这人平时总是古灵精怪的，再加上她那大大咧咧的性格，总让杨卓觉得娶个老婆跟养了半个闺女似的。 经常是杨卓一下班回家，万春就蹦蹦跳跳跑到杨卓面前，一通的海聊，说他今天都干什么了，又碰上什么有意思的事儿了。而杨卓呢，脸上露出一副幸福的笑容，看着自己这位可爱的老婆大人，真是打心眼里头高兴啊。那个甜蜜劲儿简直成了当时长安城里模范夫妻的典范了。杨卓自从升官当上外交部部长以后，出席外交场合或者接触这些外宾的机会就更多了。这西方人和东方人在礼仪方面不太一样，像一般重要场合从来都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出席。万春公主本来就好热闹，这回不光是皇上的闺女，还是外交部长的夫人，能和不同国家的人交流，她更高兴了。甭管是日本的、韩国的，还是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他全都张罗到家里和人家聊天谈心。这样不光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丈夫做好外交工作。在当时整个长安城里，万春公主可真成了最体面、最出风头的人物了。起初和这些外国人接触的时候，万春公主还觉得有些不适应，为什么呀？您看，这外国人可没受过什么儒家训练，女孩子也不讲究笑不露齿、脸不轻挪那一套。更重要的是啊，男女授受不亲这么一说，人家压根没听说过。刚开始万春和杨卓参加宴会的时候，总是看见人家外国夫妻都是手拉着手出席，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呢，一见面就得互相拥抱，甚至撅着嘴过来就亲。这下可吓坏了万春公主了，杨卓也是臊得一脸不高兴啊，赶紧护着自己的媳妇儿。您说万春公主他们俩就算再开放也接受不了这样的问好啊。可是慢慢的，这小两口就发现人家西方的礼节和中国的不太一样，和别人比起来，他们两个每次都是干坐在那儿，弄得跟泥塑似的，让人家觉得大唐的礼仪太古板不开放。于是这小两口就决定学学人家西方人的礼仪，虽然做不到每次都和人家亲吻吧，可最起码两个人出现在这种公众场合的时候都是手拉着手，既入乡随俗，又显得两个人感情甜蜜。他们俩是新派人物，可是身边那些大臣未必是啊。看见那夫妻俩当众拉手，那些守旧的大臣臊得脸都红了，一个劲儿的在唐玄宗面前扎针，皇上啊，您说这可成何体统啊，男女授受不亲，可这俩人当着众人的面就手拉着手，我这说的都脸红啊。这位开明的老爹听完之后，当时就笑得前仰后合了。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老古董啊，人家这是外国人的礼仪，既然咱们想和人家搞好外交，不得不学习人家的礼仪呀。反正他们两个人是夫妻，只要他们俩高兴就行了。因为有了万春公主的建议和杨卓的出色成绩，这些外国使臣和中古大唐的交流是越来越多，甚至是洋人入朝为官。不过这种幸福的生活并没有像人们所祝福的那样维持下去，一场厄运正在朝着万春公主走来。在万春公主和杨卓的维护之下，很多外国使臣都在长安城里有了固定的居所，有点像现如今使馆区的雏形。而且通过这两个人的努力，很多西方学术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也被借鉴到了中土。本来一切都那么顺利，直到天宝元年安史之乱爆发，这所有的一切都被打破了。那个时候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挥军南下，所向披靡，很快就攻下了长安的防卫潼关。 消息传到长安之后，朝廷上下是惊慌失措，唐玄宗赶忙就决定带着杨贵妃和一批大臣悄悄地逃走。与此同时，万春公主和杨卓也是觉察了事态的严重，可是转念一想，如果他们就这么跑了，那这些留在长安城的外国人谁来保护啊？于是两个人决定先留在长安，确保这些外国人员能够安全撤离，再去追赶唐玄宗的队伍。可就在杨卓和万春公主安排好一切准备去找唐玄宗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份兵变的信函。原来就在唐玄宗逃跑的途中，手下的将士发起兵变，不光威胁着唐玄宗赐死杨贵妃，还把杨卓的父亲和所有的兄弟全都杀了，还下令只要是兵变的将士碰到杨氏家族成员，通通是格杀勿论。这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万春公主他们所有的计划，万春公主绝不可能让丈夫和她一起去寻找父亲，如果去了那就是飞蛾扑火呀。于是两个人只能是改变主意，随着长安城逃难的百姓仓皇地逃跑了。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这小两口本以为这次逃跑之后，虽说日子过得可能不如从前了，可好歹能有他们的栖身之所呀。然而就在慌乱逃跑的时候，两个人不幸被冲散了。万春公主像疯了似的，一路逃一路打听杨卓的下落，可直到她历尽艰辛万苦逃到汉中，都没能得到丈夫的消息。大乱之后，唐玄宗失去了皇位，虽然最后回到了长安，可也只能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太上皇了。当年随同杨贵妃鸡犬升天的杨氏家族，这个时候变成了过街老鼠。为了打听丈夫的消息，万春公主也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到处询问，直到最后她辗转回到长安，丈夫仍然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信。起初让人羡慕的一对夫妻，现在只剩下万春公主一个人孤影自怜。人生就是起起落落，没人知道下一秒钟将要发生什么。万春公主能否找到失散的杨卓呢？万春公主一直在寻找着杨卓，有人说她被叛军杀了，有人说她跟着外国人逃到日本了。无论是什么样的消息，对于万春公主来讲都像是一把刀子一样。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万春公主总是一个人坐在屋里掉眼泪。如果你死了，哪怕能让我看看你的尸首呢？你当初答应过我要疼我爱我一辈子，你怎么能就这样把我一个人丢下呢？早先的乐天派现在变成终日以泪洗面了，失去了丈夫的万春公主就连请求入宫照顾父亲都被拒绝。没有了家，没有了宾客，没有了盛宴，早先的日子全都不在了。在万春公主看来，她的生活再也不是丰富多彩充满欢笑的了。可就在万春公主万念俱灰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客人，这个人就是杨家唯一的幸存者杨乙。这杨乙是杨卓的堂叔，也是唐玄宗另外一个女儿太华公主的丈夫。这回兵变，太华公主死了，杨乙也是丧失亲人，一肚子苦水呀。这回听说万春公主整天为了思念杨卓都快憋出病来了，就特意前来安慰一下。两个人一见面，真可谓是同病相怜呐，相互慰藉，相互开导，也算是给彼此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情吧。就这样的日子久了，两个人心里就有了变化，从起初的劝导 慢慢变成了一种依赖。也许是万春公主的心里一直期盼着杨卓能有一天推开自己的房门，所以即便是知道这种变化，两个人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直到万春公主都快40岁了，父亲和皇帝唐肃宗相继病逝，这么多年的等待依然没有让他看到杨卓推开自己家门的那一刻，这才决定嫁给杨乙。唐肃宗死后，新任皇帝继任，杨乙又被召回朝廷掌管事务。经过了世事沧桑，年逾不惑的杨乙与将近四旬的万春公主性格上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热烈奔放了，平日里也就是彼此的互相关心照顾，日子过得是平平淡淡。也许是万春公主在心底始终抹不掉与杨卓当年恩爱火热的记忆，杨乙也忘不了昔日和太华公主的风光与繁华。两个人虽然结为了夫妻，可是心里却各有思念，所以总是尽量的掩饰，但掩饰总归是掩饰，心里头就像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没过5年的功夫，万春公主便在抑郁当中去世了。第二次的花开毕竟没有第一次的冲动与激情，万春公主就这样淡淡的来又淡淡的去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朋友，你可曾相见？